六合彩搞出号码十、十一、二十四、三十九、四十一、四十二，特别号码二十二号，头奖冇人中，二奖四注中，每注派四十二万几。天气方面，一道冷风正系横过广东内陆，该区气温正系显著下降。预料该冷风会喺晚间抵达广东沿岸，同佢相关嘅强烈寒潮会逐渐影响本港。预测天气显著转冷，听朝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十二度，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气温上升至十五度左右。听晚市区气温进一步降至大约十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吹微风，晚间北风增强。离岸和高地吹烈风，展望除夕和元旦，市区朝早气温更降至七八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天晴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朝早气温仍然偏低，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娜娜、 茉莉，敏感时刻。又到星期二晚 ，Leo Leo Hello Hello Molly Happy Tuesday， 系啊，欢迎晒所有嘅听众们咧，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冇错嘅，咁咧我 Molly 我依排咧就好乖啊，咁、我有个朋友咧就我一对系韩国夫妻嘅朋友喺香港住咗好耐嘅，咁佢两个都识讲广东话同普通话嘅，咁我有一日就系因为我好想去问佢咧 kimchi 到底点食， 系， 跟住我好想去学咯， 系， 但其实我觉得又唔系好难嘅啫，原来 我听过有人讲过咧，话佢哋嘅家庭。个妈妈咧，无论你男定女都好咧，佢都一定要你学，尤其是如果嫁入去做佢新抱咧，因为我个朋友嫁咗入去做韩国人嘅新抱啊嘛，佢话佢嘅奶奶咧系一定要佢首要要学嘅就系学整呢个 kimchi。 但系我觉得 kimchi 好多个个人整都唔同味道，有啲人整得好好食，有啲人整得冇咁好食咯。 我觉得咪就等于我哋平时整水蛋或者整番茄炒蛋一样啫嘛，每一个家庭都唔同咯，啲味 系啊，出边啲餐厅都系唔同味噶，系啊，但系我觉得。又唔算太複雜，但係都麻煩嘅，都好多都好多工序㗎。 大概咧， 你又要切咗啲菜， 洗乾淨， 又要洗乾淨佢，又切好佢，跟住又要。整佢啲粉啦，佢嗰啲韓國粉啦，跟住又逐塊葉去掃佢啦，跟住又一層層咁鋪啊，跟住又要擺唔知幾耐，就等佢發酵啊咁，咁即係其實都唔太容易 嘅。但係出咗嚟陣味係真係泡菜味嘅。 咁我學咗啫，我未試整啊，我即係我去睇佢點整啫嘛，咁我就抄低咗噶嘛。 好好好啊！ 咁我就試咗之後成功，我再喺度同大家分享，教大家點整啦。如果唔成功，我就唔講。 好啊好啊， 我成功咗先啦，係咯。 即系连 Leo Leo 都而家崇尚韩国嘢， 唔系因为我其实好中意食 kimchi 嘅，因为我同你一样中意食浓味嘢嘛。我觉得 kimchi 有阵时候我会买定一盎盎嗰啲现成喺出边买嗰啲咧，摆喺雪柜嘅。有阵时诶谂唔起整咩餸咧，我就会切啲肉，跟住同啲 kimchi 捞埋嚟炒，或者咁捞嚟食，咁就可以送到饭啊嘛。咁起码你会食饱咗一餐。咁 kimchi 系有纤维嘛，咁啊睇上网睇话 kimchi 好健康噶嘛，有抗氧化噶嘛，系咯， 又可以去到厕所皮肤又靓嘛。 系咯， 我想讲咧部队锅。 咧，喂咁大個女到而家都未食過。 嚇、啊！ 因為我覺得 我都冇食過、啊， 因為我首先覺得佢好貴，200多蚊， 好貴咩？ 差唔多200蚊㗎、啊，甚至乎更甚添。咁、 哦、 但係你諗下喎，入面食嗰啲嘢只不過係佢哋嘅韓國年糕啊、午餐肉啊、腸仔啊， 即 係、 就是、一鍋嘢啫嘛， 仲有個即食麵， 係咯。 咁我就覺得。喂，系咪真系咁贵？ 其实自己都识整啦，部队锅。 系个汤我，你硬系就觉得，即系我呢懒人就，同埋我整咩都唔好食嘅，就会觉得好刁难，唔系好刁难咁啊咁。系啊，咁所以我觉得诶，韩国咧，即系仲要而家尤其是啦，好多人太疯魔韩国嘅明星或者歌手， 同埋啲人又中意韩国旅行买嘢啦。 系啊，所以其实又会去学韩文啦，学佢哋嘅嘢食啦，甚至乎去学佢哋嘅文化添。 系，咁我亦都有同啲朋友傾偈嘅，依兩個朋友咁我一路整 kimchi 一路傾，我話其實你覺唔覺得我哋香港人或者中國人同你韓國人嘅文化其實係好大好大差異咧？但係亦都有啲可能類近嘅。咁佢我哋喺度研究咗，你估我哋講咗啲乜嘢？咁我哋喺度第一樣就研究話入屋除鞋呢樣嘢唔可以打赤腳呢樣嘢，係咪因為你唔覺咩？睇親啲劇咧。我哋香港拍戲入咗屋，啲人為咗要靚咧，都要著住鞋噶嘛，所有明星。但係啲韓劇裏面啲明星咧，全部唔著鞋，著住拖鞋嘅。 佢哋傳統嚟噶嘛，一定要著。 即係我見到嚇著住拖鞋， 嗱 又矮曬啦，啲女星又唔夠高啦，成套衫就錯曬啦，即刻著咗拖鞋，成個打扮就跌曬鍋啦， 係 咯。 同埋佢哋好似話，我睇過有啲規矩話，佢哋一定要著襪㗎。 係啊係啊，原來係唔可以光住腳㗎、 啊， 一定要有襪㗎。如果冇襪都要著拖鞋，唔可以打大赤腳行人哋屋。企噶，我哋而家去，其实香港好多人入屋都除鞋噶啦，都习惯去人哋屋企。咁、但系我哋大家可以赤脚啊嘛。虽然屋主成日会预备拖鞋俾你，但通常我都唔会着 嘅。咁如果系咁讲，呢一方面其实佢同日本嘅文化都类近，因为日本都系嘅。咁其中一个， 但日本可以赤脚啊嘛，你见到。 都唔係噶， 我見到 係 咯， 因為我睇過一個資料講話，日本個文化其一啦，其二嗰樣嘢就係因為襪咧保暖啊、所以佢哋細細個 踩地板唔會凍， 係啦，細細個屋企人都教佢哋就要著襪咯， 嚇、 啊，係 我。我其實就唔係好中意打大赤腳噶，喺人喺外出嘅地方，除咗喺屋企我會之外， 係我都係、 啊，我都唔中意嘅。另外咧，原來咧韓國人咧食飯唔攞起飯碗噶， 佢搵、筷子夾起啲飯， 夾起啲食。我哋中國人就攞起個碗嚟扒飯噶嘛，韓國人就唔攞噶，個飯碗要擺喺台面噶。佢話咧，黑衣先會攞起個碗食飯。 哦， 係啊。 哦，因為佢哋冇筷子， 唔知 咩咧，係咯， 係啊，冇台。佢話原來佢哋係就係因唔攞碗食飯噶。呢樣嘢我真係第一次知咗。係，係。佢話原來仲有咧，韓國啲餐廳咧好多有啲咪就係咁坐喺地下冇凳嘅。佢話咧。如果你同啲同行有長輩嘅話咧，唔可以雙伸直雙腳嘅，兩隻腳要翹埋屈曲或者盤腿咁樣先坐，先係對長輩恭敬噶。 哦， 即係好多呢啲規矩，我哋中國人其實真係冇乜喎。 係，我之前有睇過一個咧，就係咧，原來佢哋對個長輩嘅恭敬係咩咧？我哋就會係，譬如長輩俾我哋，我哋就雙手接住先叫有禮貌噶嘛。原來佢哋唔係嘅，佢哋就單手， 單手又要托住隻手。係 啦，另一隻手就托住個手踭咁樣。 你用左手就。用左手就右手托住，用右手就左手托住个手踭咯。 系啊，呢、這个都系 我都有，佢都有讲俾我听啊。系、啊，我都我话睇韩剧，我睇到啊，我知啊呢啲嘢，因为我睇得韩剧多咧，都接触到好多佢哋嘅文化，都开始了解到佢哋系有种咩嘅生活文化同态度咯。 我开头冇怀疑呢样嘢噶， 我有啊， 系啊， 系 啊，我已经因为我最怀疑就系着拖鞋，哇，一套衫咁靓。換咗對拖鞋，即刻成個碌都唔靚啦。個女仔又矮曬，咁個個都成個衫破壞曬個打扮啊嘛。我就好留意依樣嘢咯。點解？因為香港唔理噶嘛，香港一定會著曬好靚啊高踭鞋行嚟行去噶嘛間屋度。 所以係咪因為咁樣，所以我哋成日著韓國嘅衫，硬係都爭咁啲。我哋香港女仔硬係都爭咁啲咁嘅，人哋點解著得咁靚嘅？ 因為對拖鞋原來 係啦，襯埋佢哋，我哋就冇咁襯。所以我出街點解唔同咗嘅件衫？咩邊同我哋唔同嘅 咁啊？係啊，好啦，原來另外又講到飲酒嘅文化咯，因為韓國人好多時都會有嗰啲飲酒嘅。佢話咧，佢話原來咧，韓國係唔可以自己倒酒俾自己嘅，原來 嚇唔可以倒酒俾自己， 係啊，一定要人哋倒俾你㗎。佢話自己倒酒俾自己咧係唔 lucky 啊，同埋又會令你單身㗎。 咁如果我自己一個人去飲酒店啊？ 我唔知喎，但如果你同朋友一齊，一定係要人哋幫你斟酒㗎。我睇親啲劇都係㗎，係啲人都唔自己斟酒㗎嘛。 同埋一定要斟俾長輩。 係啦，同埋又會側去有一邊飲㗎嘛，唔會兜口兜面喺你面前懟㗎嘛。 係啊，係啊，同埋我估係呢個就單頭你自己嘅話就冇計嘅。 單頭就冇辦法啦。 單頭自己去飲酒就冇計。 老闆啊！斟酒咁， 可能係啊，或者侍應過嚟斟酒。 唔係啊，我睇啲韓劇，單一個人飲酒都會斟酒嘅自己。 但係你諗下嗰個係啦，但係個酒杯佢哋個酒杯好細杯嘅啫嘛，你冇理由下下都叫侍應過嚟幫你斟酒噶嘛。 總之你唔覺咁樣睇戲都係㗎，啲人有啲譬如斟酒俾上司咁，佢斟完曬酒俾上司，佢唔斟俾自己嘅，然後另外一個人斟翻俾佢㗎。我都有留意到呢啲咁嘅嘢。 所以我估到一樣嘢啦，所以成日我哋如果見到佢哋飲酒嘅話咧，都會喺屋企度飲啤酒，咁就唔使斟酒俾。自己啦。 一张胶板已隔着我，几高体温你要避光，很多不安那厚薄加码射线都穿不和，一间冰室两个独闯，寂寂默默有点口汗，不想枯干那快乐潜伏期无限地去闯，时间都添了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总暖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奄奄一息那个是我，头盔一般按你直播，比起机锋更野和，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去闯，尽力去挡，愿意扮人像我，赢尽沉默然后写感觉，由嘴边追溯心情，连衫都仿似隐形，烦扰都即兴，全部很适应，人类文明求血清，宁愿谈情无验证，无端想把你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得很吸引，所以受责罚事前必须一吻，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打开那防护罩换分，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因你透不过气，危害性好 除了咧，佢哋自己韓國人唔可以斟酒俾自己之外，仲有啲乜嘢嘅文化同我哋唔同啊？ 呢個係嗰個太太話俾我聽啊，嗰位韓國朋友個太太，佢話佢哋同長輩食飯咧，佢哋食飯咧係唔可以快過長輩嘅。 即係就算 我話佢 要好慢，冇乜含住粒飯。 長輩 喺度含飯慢慢食，呢啲老人家唔會食得好快噶嘛。咁、 啊、 你咪一路拖慢個進度嚟就佢咯。我話唔怪之你咁瘦啦。我話因為你食得慢啊嘛，好快飽啦。嗱呢樣嘢我哋中國人就都冇乜規限啊嘛。係、咯，不過真係要同長輩有禮貌啫。 係、咯，我知道英女王係咯，即係如果同英女王食飯嘅話，你唔可以快過英女王。 我都好似睇過呢個新聞喎、 我只係知呢、這個，我冇諗過哇，韓國原來都 係真定假嘅喎、 原來韓國都係咁。 系、又唔知道，即系我觉得又好惨，因为老人家可能食得慢，食、完又唔想离开张台，仲坐喺度，你咪要逼住坐喺度陪佢咯。 系啊，你倾偈。 其实我哋香港啲小朋友真系好幸福咯、我食完啦，我打机啦，咁行咗去噶啦。 系啊， 系咯、 而家 最多而家啲小朋友有礼貌噶，未啊 lift the table 咁啊，同阿妈咪问一句，通常都俾佢行开噶啦。 而家我都觉得真系幸福嘅，因为就算系都可以通常开住电视机先食饭噶嘛。 系。 咁你都起码有电视睇下。 系。 哇！以前古代嘅人真系大件事、啊。 系、 啊。你冇电视冇娱乐，你真系斋坐喺度噶啫。 咁我哋香港人都好慣開電視食飯，但係嗱，我又發現一樣嘢，我睇得咁多韓劇，佢哋真係冇開住電視食飯。電視通常個餐台位係望唔到電視嘅，喺韓國 係咩？ 你冇留意咩？你睇親韓劇，佢哋食飯有冇開住電視啊？ 咦係， 佢哋電視唔係好明顯嘅喎，間屋度 係喎，唔係有，通常喺個廳 係咯， 同埋佢哋通常咧嗰啲嘅電視劇咧、都係睇新聞啊嗰啲就發脾氣，擺低 唔係，但係都唔係食緊飯啦。我懷疑我睇咗好多食飯戲，佢哋真係冇開電視喎。我想韩国人真的对吃饭很注重这个文化，我不记得那天问我一个朋友，我就在那里想，哇好惨啊，跟你奶奶吃饭这么慢，我说你坐这么 久。那他整体来说有没有说其实嫁过是幸福，还是很多人不惯呢？ 冇啊，佢慣噶，其實唔係，佢兩個都韓國人嚟噶、我呢個朋友係 不過佢哋喺香港住咗好耐， 咁而家喺香港反而會唔會唔慣咧？ 佢哋開始融入咗去咯，因為佢就同我喺度研究兩種生活嘅文化嘅差異啊嘛，咁、就佢話而家都開始習慣嘅，咁係咯，唔通真係攞起碗飯食就還地咩？話佢哋都習慣咗識攞起個碗去食飯啊，係，因為喺香港好多朋友都係咁做啫嘛，係，佢話原來韓國咧，我哋嗱又睇劇咧。成日啲人咪公司聚餐嘅，佢、话原来韩国系唔兴 A A 制噶， 吓，冇夹钱噶， 佢一定有大食大噶。 哦，咁正。 系啊，话总之聚餐咧就一定系食前辈或者食上司咁噶。 哇，咁几正喎！因为有阵时成日睇剧咧，佢哋啲 lunch 嘅时候咧，个老板会一齐食噶嘛。 系啊，一齐食，通常原来就系老板俾钱噶。 哦，咁 你唔觉喺剧度佢哋好少夹钱嘅咩？ 系、唔系咁，我哋喺普通电视剧都好少睇到佢喂夹钱咁样嘅。但系我终于明点解 lunch 嘅时候咧，成日都系讲佢哋食三文治， 同埋 平啲， 系啦，同埋老板一叫食饭就好开心咁咯。你睇啲剧你。唔覺嘅咩？ 或者自己嗰陣坐喺公園度好孤獨咁自己喺度食。 原來有大食大㗎。 哇，好正 啊！香港係咁就好啦。 係啊，佢哋唔興 A A 制㗎。香港如果係咁啊，個個都唔會請你食飯啊，鬼同你去啊，你自己一個孤零零食啊。 係啊，每個人獨自自己嗌外賣翻嚟食添啊，即坐喺 office， 全部人都坐喺度帶住門，全部人每個人買唔同嘅外賣。 係喎，佢話同埋佢初初我依個朋友話俾我聽，初初嚟香港佢有個唔慣嘅地方咧，就係、咧原來咧。譬如買完嘢俾錢咧，香港人咪會可能擺台啊，咁、就抌落或者抌落個兜度，或者有個盤咁噶嘛。因為韓國人係唔可以將錢同埋啲卡咧放喺台面噶、如果係就覺得你係冇禮貌，你要親手交到俾人哋噶、我哋啲人咪好劈就劈啲錢啊，劈張卡出嚟噶嘛，係咯，跟住抌咗 APS 唔該咁嗰啲咁咧，係咯， 係啊。 等於佢話原來韓國人係唔得㗎，要雙手遞俾人㗎。 哦，咁呢樣嘢大家要記住啦，因為成日要去韓國旅行同埋買嘢。 係咯，因為要真係試過，因為如果人哋文化唔同，有陣時產生誤會就唔好啦。係、我都試過喺美國咧，我喺機場咁喺一個快餐店買嘢，咁我嗰個黑人女仔嚟嘅，咁唔知可能佢嗰日心情唔好啦。佢其實買完嘢，我去問佢攞嘢嘅，我有講 please 嘅，譬如我想喂茄汁咁啊 ，can I have some ketchup please？ 咁我有咁講嘅，唔、知係咪佢聽唔到咧？跟住佢就發我老皮喎，佢話我冇禮貌，我話 I did say please， 我話你唔好將你每一日咁開心咧發泄喺我身上咯，我係你聽唔到啫，咁我咪同佢嘈咯。 跟住佢點啊？ 跟住佢仲喺度好大聲鬧咯，最後我唔粗口鬧佢咯。 黐線㗎！佢作為一個侍應，佢點可以咁冇禮貌？係 啊，其實我有講 please 嘅啦，我有講㗎，其實係咯，係自己聽唔到啫嘛。 係啊，即係自己平情緒又差，嚇我哋， 所以好鬼嬲㗎。可能佢心情唔好咯。我跟住好扭格鬧到最後咧，佢鬧我鬧佢，我咪揾草喉鬧佢咯，鬧完咪轉頭行咯。你知道我唔俾人鬧得噶嘛？好，繼續講翻個韓 國文化。 唔好嬲，唔好嬲。 佢話咧，原來咧喺韓國咧，依、這個我唔知道真定假嘅，因為佢講我係唔係㗎，我覺得我唔知道、啊。咁我大家研究一下。咁佢話咧，原來咧喺韓國咧，所有唔係經醫護人員進行嘅收費紋身咧。都是犯法的， 即是什麼叫收費紋身， 即是你給錢去找人紋身、啊、如果不是醫護人員做是犯法的。 哦，是啊、 哦、我真的不知道、 啊、我也不知道、 啊、他說所以和很多韓國的老一輩人對紋身都有不好的想法的、 哦、這個是很多不同地方，即是我們香港都是的， 所以 人會覺得他們 是紋身就是、 三合會 是 有關係人士，有社團人士 龍夫鳳來的， 是 的，現在不是， 所以如果在當眼部位有紋身的話，很多人會找衣服遮住的、 嗯， 但我又唔知道、啊，但你有冇留意睇下啲韓星啊、韓劇啊，真係紋身嘅人唔係好多、欸、 有一啲嘅藝人或者歌手佢哋有紋嘅， 有，但係唔係好當眼位置咯。 或者佢哋著啲衫遮住咗嘅， 係咯， 係啊。 你唔覺咧？唔喺當眼位置，我真係發覺我好少喺啲韓星身上見到佢哋大大隻紋身攤出嚟。 係，可能或者係隻手啊、手臂嗰啲，但係通常啲衫遮住咗咯。 係咯， 係唔小心攞出嚟咯。 我真係喺睇韓劇，我都冇乜見到有人有紋身出現。誒、嗯，依、這個我就係、是、我。有質疑佢嘅，因為佢講俾我聽嘅時候，我未上網 fact check 啊，我要 check 下係咪嘅。 哦，呢樣嘢有幾得意， 幾得意，我都係第一次聽，係、嗯，所以我覺得幾好笑咯。但我又想 check 下係唔係咯。但我而家諗翻，真係啲韓星你好少見到佢哋真係紋咗好多身喎。 係啊，咁啊，除咗呢個之外，仲有啲乜嘢文化上面唔同咧？ 有一個呢、這個就覺得好笑嘅，佢、 嗯、 就話咧，原來咧喺韓國咧，佢譬如咧去啲舊式啲嘅廁所咧，盡量佢哋啲廁所係唔會抌入馬桶㗎。 即係點啊？ 即係用完嗰啲廁紙會， 我用完啲廁紙 放喺側邊個桶度咯。 哦，咁呢個係 直接抌入去， 好多地方都係㗎。日本或者台灣都係㗎，因為咧佢哋話嗰個我哋沖廁嗰個馬桶咧，佢哋嘅馬力個水力未必同我哋香港一樣啊，會塞住咗或者整流。 因為香港嘅水壓其實係好好嘅。 係啊，咁所以就會盡量就叫大家擺喺側邊，唔好真係擺喺廁所。 但係呢個我覺得好核突喎。 點解啊？ 你去完大嘅时候唔系好核突咯？ 你冇计啊！咁定系你宁愿塞咗个厕所仲核突喎？到时 但系你去完大嗰啲都抌喺隔篱嗰个桶度喎， 到时会飘出嚟喎。 哇！啲味都会飘出嚟噶噃。 咁所以搵个盖冚住佢咯。 吓、啊，尽量唔好去大咯，系咪咁？喺屋企都系咁啊！哎呀，唔记得问下喺屋企系咪都系咁？ 我觉得可能都系啊，因为 嗱，我喺去厕所有装过嘅帽啊。 咁你香港唔同㗎嘛，咁你韓國嗰邊係啫，因為韓國嗰邊嘅水唔夠力㗎嘛，咁可能喺韓國只係呢，香港唔係呢，咁呢個所以就係香港同韓國嘅大不同啦。 街角是你带我从排队逃走，逃离人间恶语和骚动，这里只有你我和星空。你是何时紧紧靠近我？你是何时偷偷拯救我？在我掌心放了一颗糖果。人类为何都爱看天空，悲伤却都有一堆伤口。生在这个凡人的星球，是否不配做天使的梦？你将你的翅膀给了我，带我穿越狼群和尽头，让我能够品尝片刻自由。天地的甲方，人们何苦要活成小我，活在执着对错的牢笼。是你帮我停下了上楼，是你叫我别害怕闯祸。 我的与众不同，因为你所以我爱上那片天空，天空下我在祈求，那是你牵着我最深刻的故事，最有爱的传说，那故事里是我能够平凡生活。 而家听紧系五月天嘅新歌，等一两年半啊，仲要退出新歌啊！因为圣诞节嘅时候，佢哋就因为疫情关系取消咗佢哋嘅音乐会，虽然到啊去一月嘅时候暂定啊，先至会再举行嘅，所以推出咗呢个新歌陪伴大家过圣诞。而家听紧嘅系五月天嘅新歌，歌曲名字啊叫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傍晚视察大屿山竹篙湾检疫中心，他说知悉建筑处在昨晚接获有检疫营舍发生厕所喉管淤塞报告之后，迅速安排承建商紧急清理沙井内引致淤塞的杂物。张建宗说现在疫情严峻，对检疫设施的需求造成一定压力，政府会密切监察各检疫设施的使用情况，适时调整。又说卫生署会继续和相关政府部门紧密合作，确保接送紧密接触者往检疫中心的工作运作顺顺。深水埗主教山食水减压缸地盘重整工程地底发现战前圆拱遗迹，当局承认已清拆当中四条柱，水务署已经暂停工程。文物保育专员蒋志豪下午到场视察，表示水务署在2017年曾咨询古迹办，承认部门沟通和敏感度不足，表示歉意。他又说当局已经即时检讨，古迹办会深入研究，希望做到最客观最公正评定，并且会邀请历史建筑评审委员会考虑是否需要为有关建筑物评级，当完成相关工作，希望几个月之后可以将研究结果提交古物咨询委员会考虑。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就说，保存和保育有关项目是政府的方向。运输署计划2022年底左右分阶段在收费隧道推行不停车缴费系统，暂定首阶段在狮子山隧道、城门隧道和青沙管制区实行。运输及房屋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新系统透过读取贴在车辆挡风玻璃的缴费贴，以无线射频识别技术侦测车辆使用收费隧道，车辆无需在收费亭停车缴费，缴费贴会储存识别号码和经加密的车辆识别号，不会储存车主或司机任何个人资料。车主可为缴费贴登记一个指定付款方式，例如银行账户、信用卡或者储值支付工具。当局计划明年三月向立法会提交修例建议。 有報道指中國和歐盟即將達成雙邊投資協定，有望在今個星期之內公布。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中歐投資協定談判是當前中歐經貿關係當中最重要的議程，在雙方共同努力之下，談判近期不斷取得重大進展，前景可期可待。中方希望協定早日收成正果，為中歐經貿合作提供堅實的制度性框架保障，為雙方企業和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0,560點，升15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754點，升1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53，日元103.66，瑞士法郎0.886，加元1.28，人民幣6.535，英鎊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226，澳元對美元0.762，新西蘭元對美元0.71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78.77美元，賣出1,879.77美元。天氣方面，預測天氣顯著轉冷，聽朝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大約12度，日間漸轉天晴乾燥，氣温上升到15度左右。聽晚市區氣温進一步降至大約10度，新界再低2-3度，吹微風，晚間北風增強，離岸同高地吹烈風。展望隨即同元旦，市區朝早氣温更降至7-8度，新界再低2-3度，天晴以及非常乾燥，週末期間朝早氣温仍然偏低。寒冷天氣警告現正生效，而家氣温20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嘅 QR code， 走嗰阵揿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巡礼， 有请新人阿科、骆振伟。 嗱，嗰个事故咧，好呕心嘅。咁其实嗰次就系我阿爸阿妈，即系嗰阵时诶，佢哋揸车啦。咁、然后我哋喺个停车场度等位，我记得。 吓！你而家大个，你唔好都咁做啊，知唔知啊？ 依家唔会再发生噶啦。 吓，冇啦！ 想听足本版，梗系要听逢星期六下昼4-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摩莉、迪神、思培嘅《寻相思》，认真做啦！ 逢星期二晚10-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摩莉敏感时刻。 讲咧要以礼待人， 系、 更加要以礼待客。 系啊，咁、以礼待客、以礼待人就，我觉得系都要做嘅、因为有阵时你去到人哋地方，或者人哋嚟到你地方，你要令到人哋宾至如归先得噶嘛。 系啊，同埋人哋记一世噶咯，下次再嚟唔嚟都系，都系因为靠呢一下。我点解咁中意台湾呢？你知唔知我其实系好多年，我谂我、 台湾人热情嘅，我觉得 系啊，同埋佢哋真系好好客。首先就系前次就我之前唔系去好多次旅行。直至到一次我同屋企人去台灣，就我同我姨都係數一數二去台灣，去到唔識路啊，咁就問人哋點搭車，咁跟住有個人就教我哋話：喂，你去前面嗰個巴士站度搭車啦。咁、我哋哦好啦，咁我哋行去前面巴士站啦。跟住之後呢，喺度等等下嘅時候，有個人喺好遠，因為係隔咗條馬路，我諗。 都長嘅條路，有人跑過嚟，身水身汗，原來就係頭先教我哋搭車嗰個姐姐，即係個姨姨。唔係啊，原來我記錯咗 站，我去話錯俾你聽。 係佢特登跑過嚟，跟住之後佢就話：不如你跟我過嚟，我帶你去，我陪你搭咯。即係其實佢哋放工時間都好攰㗎啦。嗰陣時我記得黃昏六點幾，咁我嗰下就覺得哇，你哋真係好好人啊！自此我就好中意。 同埋台灣又好咧，言語起碼溝通到先啊嘛。 係啊，我就好中意呢個地方啦。 係，我都覺得台灣人熱情嘅。我有時去到有啲朋友嘅朋友招呼我，係見都未見過唔識嘅。我朋友安排啲人陪我玩。佢哋都好熱情，佢真係好出心你 feel 到嚟招呼你嘅， 係啊， 係啊，即係佢真係好有依個感覺咯。咁另外對泰國我都覺得感覺好嘅，因為我試過喺泰國有次做嘢，咁我就坐喺一個露天嘅地方，我張凳係背向街嘅，咁我個袋咧就掛咗喺張凳廳度，跟住大家埋單走咗，我上埋車添，就開埋車噶啦，跟住突然間開咗車之後，醒起唔記得帶個袋，咁就翻去。個袋仲喺度咯，冇、 哦啊、 人攞咯。 泰國都係啊， 係啊，我就覺得啊，啲人真係哇，好 nice 喎，好守法喎。 係 掛喺凳 pan 張台冇人㗎啦，都冇人，因為我個凳 pan 仲要向住街啲人行過，隨手一攞就攞咗㗎啦。 哦，咁幾好喎、 啊。係喎、啊，所以我又留咗一個好好嘅印象，但我唔知係咪常規都係咁啦。咁起碼佢呢一次嘅經驗俾咗一個好好嘅感覺咯。即係我覺得泰國人真係唔係咁貪心，都比較淳朴嘅咁咯。 又或者有啲人咧，即係或者有啲旅客。去到某啲地方，因為佢哋譬如好似韓國啦，我都聽過唔少人講過嘅，就係佢哋嘅長輩啊，咁因為佢哋行路嘅時候其實都幾大力噶，咁又會成日行路嘅時候喺車站嘅時候就會俾佢撞到，咁跟住之後咧，但係撞到佢哋又會，因為佢哋係真係平時都係咁樣噶嘛，佢哋唔會覺得係啲咩事，即係等於大家文化差異啦，咁但係就會有好多朋友就會覺得好唔開心，覺得自己好心痛，就會覺得自己玻璃心咗，哎呀死啦，佢俾人撞啊！跟住死啦！我觉得我而家好似觉得对呢一度嘅好感，我开始扣少少分啦，即系会有 会有啲人喺韩国，你讲喺韩国又成日啲人会问人几多岁噶嘛？韩国人好兴问人咩年纪嘅，啲人好有话觉得你咁冇礼貌，成日问人年纪啱啱识。其实因为点解韩国人会问人年纪啊？因为佢要知道你年纪，佢用咩？ 系 用咩语言同又咪用咩语法同你讲嘢？佢哋有敬语啊，分前辈后辈啊，佢要知道你年纪先知道用乜嘢嚟同你沟通嘛？咩语言？ 因为如果你大过佢嘅话，佢无论带佢， 佢要用敬语噶啦，前辈就 系带佢半岁，甚至乎带佢一个月，咁佢都一定要咁样对你。 系啊，所以好中意知道你嘅年纪先咯。咁喂，我喺网上面又睇到一篇文章嘅，佢哋就讲咗咧，就全球咧有一啲比较大家唔系咁受欢迎、喜爱。嘅旅客嘅，咁我哋又同大家分享一下，睇下大家同唔同意啊？咁嗱，佢话咧第六位咧就系呢个俄罗斯人啊。俄罗斯人咧本身有一个战斗民族，个性相当强悍，因为咧亦都习惯地好冷漠，所以面上面好少有笑容。佢话所以俄罗斯人认为咧，反正啲人都唔中意我哋噶啦，我亦都唔 care，I don't care。所以咧，佢哋成日永远咧就令人觉得好头痛嘅。 我觉得呢个佢讲笑啫，I don't care。 唔系，但我相信啊，因为我去过俄罗斯啊。我真系冇乜见到有人笑噶， 唔系我意思，即系话佢 cool，因为但可能佢嗰个地方都冰冷， 系啊。 但如果你话 I don't care 嗰、那个，可能佢哋都系讲笑啫。我都 唔系噶，佢话原来啊，系旅系喺俄罗斯啊，佢哋直情个国家制作咗啲旅游礼仪手册啊。佢话佢哋自己俄罗斯人都认同自己嘅同胞系最差劲嘅旅客啊。 所以佢哋多翻啲笑容啦。咁我哋自己作为旅客嘅体谅佢哋咯，因为其实佢哋都摆到。话俾听佢冷冰冰噶啦， 咁我自己真系去过，我都觉得感觉唔系好热情咯。系啊， 系 系。咁另外咧，第五位咧，佢哋就话系因为系以色列人啊。佢话外国啲媒体认为以色列人咧都比较粗鲁，冇乜耐性，同埋比较嘈嘅。咁佢哋仲好中意咧去酒店度讨价还价啦，又杀价啦，所以令到好多啲企业嗰啲大酒店咧都唔系太欢迎佢哋入住。咁即系悭俭啦，等于啲人成日话由。太人識做生意一樣啫嘛，你認唔認同我就唔知啦，因為以色列朋友我就冇乜啦， 我冇接觸過， 我正係加拿大讀書嘅時候試過有個以色列同學咯，就冇咯，覺得好 nice， 冇超級靚仔， 所以可能又就係咁啱嗰啲遊客見到嘅，就已經放大呢件事，所以幾緊要。 但係咧嗱，嗰啲咁啊乜乜地理頻道嗰啲咧，就有個作家分享過嘅，佢話佢因為係以色列人，佢話去旅行時候咧，佢最壞嘅感受就係入酒店嘅時候攞出佢個以色列護照。对方的笑容即刻消 消失，见住佢本护照就惊佢系犯人，呢个好好笑咯，我觉得。咁啊，另外第四咧就系、是、咧，原来系咩啊？系美国人啊，佢哋即系票选喺网上边，咁我又觉得啊，呢、這个我又唔系呢个有啲奇怪嘅，系啊，因为我觉得佢哋咩？原来美国人咧度假中嘅美国人咧，佢会希望世界各地人咧都按照佢哋嘅标准办事啊， 吓、嗯嗯，因为佢哋对自己嗰个标准都高啊嘛， 系啦， 系 咁啊，所以咧就成日咧要求高，要人哋跟足佢嘅指示去做咯，咁、嗯、就有时宁愿又用钱达人啦，俾 tips， 系 整张美金出嚟嗰啲咧，你睇戏都有噶啦，就要人哋直到对方愿意做佢做嘅嘢为止咯。 但系其实我都听闻过咧，香港人都系咁样噶，因为香港人咧又未知话攞出嚟嘅，但系就成日会有呢个投诉啊，或者想要呢样嗰样啊，所以我知道话好似话有好多地方嘅人都唔系太中意我哋香港旅客咯， 系 啊， 啊， 所以我哋都要自己做翻好自己嘅本分啊，一个明星嚟噶。 我觉得即系唔好影响自己身为嗰种族。宗族嘅為目標咯，係 啊， 啊，因為 我哋係中國人，香港人就唔好影衰香港人，唔好影衰中國人咯。 啊、因為你譬如當我自己啦，出到去話人哋睇到我本護照，我香港人嚟㗎嘛，跟住你又咁禮貌咁差，到第時咧，即係到你個仔去嘅時候，或者小朋友去嘅時候，咁佢哋就受你啲受你嘅、 啊、 受你嘅果。 個種族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國家都有好同唔好嘅人嘅、 嗯， 就大家唔好成日因為自己一次嘅經驗咧，就一竹篙打一船人嘅。 嗯、 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咁你一定會撞翻啲好人嘅。 係感受唔同世界、唔同地方嘅人也好，咁啊呢樣嘢好緊要嘅。 係啊， 就正如啦，即係每一個人咧都可以嘗試，或者我哋嘅聽眾啦都可以留意一下以下落嚟呢個環節啦，展翅青見超新星，亦都可以感受一下呢一位學員佢嘅好處、佢嘅優點係啲乜嘢。我哋先聽一節，我哋今晚嘅學員到底又係講啲乜嘢，又係乜嘢人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合办展翅青见超新星 之成语开心字典， 撞鬼听到你把声即刻唔 grand 啊！ 茉莉声声你好， 点啊？成语学习一， 今日又出咩题目考我呢？ 好啦，你听我把声我都攰啦。如果从事保安行业嘅，咁你又会用乜嘢成语去形容佢啊？ 好简单啫，做得呢个职业嘅人。一定是坐立不安啦、啊，因为他们除了要坐在那里看闭路电视之外，还要行来行去巡楼，还不是坐立不安。 撞鬼你咩？不如听下今集展翅青见超新星谢美娟的访问，你之后先再答我啦。 好，今天我又来到找一位的展翅青见超新星啦，可不可以介绍下自己呢？ 大家好，我是鄭美娟，我是今年的超新星，我現在就在這個富城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做大廈主管。 好，先問你一條簡單的問題先，五秒鐘推介一套漫畫，你會選哪套？ 五秒鐘 五秒五四三 妖精的尾巴。 妖精的尾巴 是 為什麼呢？ 因為好看，有 很多科幻的元素， 是 情節緊切，个主角同佢同一个死对头，原来系兄弟嚟嘅， 系 好感人， 好嘢，好嘢，好啦，答得几好啊！平时系咪都好多时要咁样好迅速咁去面对啲问题嘅咧？其实 都系平时，其实我就会系睇同事嘅出勤记录啦，要 briefing 下同事啦，譬如今日有啲大人物嚟嘅，要 briefing 咗佢啦，点样唔好即系平时有啲咩错处啊，唔好。全部倒曬出嚟啊！要做好自己啊，好似做翻平時咁自己咁樣啦。但係啲重要錯處唔好做出嚟啦。 咁同同事之間嘅相處會唔會都係要學習嘅咧？即係因為我見到有啲都係一啲睇落都好明顯年紀大過你嘅啦，係咪都要學習點同佢哋相處咧？ 其實都係因為始終我年紀比較細啦，俾佢哋咁我當佢哋一個大哥大姐姐咁樣對待啦。咁佢哋又當我係一個女咁樣對待，咁我同佢溝通嘅時候咧，就盡量講得唔好咁硬骨啦，所以因為佢比較年長啲，比喺個經即係喺呢個行業裏面比較有個經驗啦，咁我就會喺呢個層面方面咧，會首先就同佢講咗我之後即係譬如我而家要做啲乜嘢啦，我同佢講咗先嘅，咁 我講了一些東西，可能他覺得其實這樣不是挺好的，他會建議我，那我就去接收咯。 嗯，欸，那問回頭了，那時候為什麼會參加這個剪翅清潔計劃的？ 其實就因為我哥哥之前是剪翅的學員啦，那他有一天就收到這個招聘的 email 啦，那他見到這個計劃，其中就是這個特遣警衛訓練計劃這個課程的，那他見到就想給我去試一下，那我那時候都在想有什麼出路，讀書了讀書啦，定還是直接出嚟做嘢啦。咁我喺嗰陣暑假嗰陣，我都有出去打個工，咁啊做過啲 part time 嚟嘅。咁我覺得OK 啦，又自己又未試過，又可以試下，又未之前又未即讀書時期又未翻過工咁樣，咁我咪去試下咯。咁我咪去面又係咪？但我對呢個保安都有少少，當時有少少興趣，咁我咪去。報名去面試咁咯。 嗯，嗰陣時處於一個點樣嘅人生階段？即係讀書好，翻工好，做咩好？定係嗰陣時個心態係諗咩咧？ 諗緊出路，因為本身自己嗰陣收自己 DSE 嘅成績都覺得自己考得好差。 嗯。 咁我又諗緊，我繼續讀，都係讀基礎文憑。咁因為我聽過啲同學講，或埋啲嗰陣當時啲老師咁講，佢話你讀基礎文憑，因為唔係藝進就其他噶啦 ，Ivy 噶啦咁樣。我見到其實藝進同 Ivy 比，如果價錢比嘅話，其實藝進係平啲，但係佢哋又話藝進唔好，咁我都諗緊，咁不如我自己出嚟做先啦。 嗯，即係好亂啦嗰陣時。 係啦。 啊 ，OK， 咁所以就即選擇咗呢個計劃。咁你好啦，入咗呢個計劃，你覺得？佢喺即理論上同你原本認知嘅物業管理，或者即係啱啱你提過嘅 course， 或者我哋呢個職業個分別喺邊咧？ 即我未入，即未讀呢個 course 同埋未入呢行之前咧，就覺得其實保安得幾樣嘢嘅啫。 嗯，坐喺度係嘛？ 坐喺度，行巡下樓，有咩事咪睇下咯。 聽下收音機。 收機都唔俾得嘅，咪就。有有咩突發事件，咪打個電話去 control 咯，咁樣嗰啲，實做落去其實唔係咁，即係嗱，雖然呢啲係冇錯，都有包括嘅， 都有啲咁嘅害群之馬嘅， 係啦，咁都包括有呢啲嘢嘅，但其實比我當初諗嘅比較複雜啲，即係你行啲， 嗯， 除咗齋行之餘，仲要睇下周圍情況， 嗯。 聽電話不是只是齋齋聽電話的，還要留意他說的話，有些是不是有些重要一點的設施，譬如什麼火警啊，或者是我這裡有些很危險的東西阻住了啊，要你清要找人清啊，那些或者是爆水喉啊，那些樣我們都要去聽得留意一點，不是普通齋聽電話哦知道了那些樣，只要你有你夠夠細心有耐性，同埋唔會覺得嫌麻煩嘅，咁你都可以去做噶嘛。 嗯，你覺得參與咗呢個計劃之後，人生最大嘅改善或者進步喺咩位咧？ 最大改善就係之前我就做事有比較魯莽啊、衝動啊咁樣啦，咁就 怒飛咁樣係嘛？ 都可以係啦。咁唔理三七廿一，有咩事直接衝出去先啦。咁啊，但經過咗兩年啦，都喺度做咗兩年啦。咁而家我都比較穩定啲啦，即係沉。 即個人穩重咗啦。 係啦，穩重咗啦，咁就唔會即係有咩事直接衝出去睇下發生咩事先。 嗯。 問一問先，先至理解咗個事件啦，我先出去睇下咩幫手咁樣咯。 嗯，喺呢個計劃入邊，你最想多謝嘅會係邊個啊？ 帶我嗰個師傅啦，咁佢 阿師傅點稱呼啊？ 阿師傅，姓黎嘅，阿黎生。咁佢咧就即係我入呢間公司嗰陣，佢就開始帶我噶啦。咁即係嗰陣我比較魯莽，佢好用心咁教我啦。咁有啲咩不足，佢都包容我啦。咁樣有啲咩唔識，我都會問佢嘅。咁佢都好用心教我。咁我遲下到我自己真係自己落手落去做嘅時候，唔會一嚟就 做錯嘢啊，又或者係自己唔淡定呆咗喺度啊咁樣咯。 好啦，咁啊最尾一條問題啦。如果你作為一個過來人啦，你而家就簡直好似阿名人經歷咗呢個妙木山變咗仙人模式之後啦，你覺得一個漫畫嘅格言，你會揀邊個去勉勵一班年青人呢？ 漫畫格言 係啊， 哇！ 你一定有嘅你 有嘅，即係我高達阿寶咁樣講咯。人總會犯同樣嘅錯誤，只要你用心啲，唔會犯翻同樣嘅錯誤就冇問題㗎啦。 我呢度決定送一首高達嘅歌俾你，好嗎？ 咩歌啊？ 梗係阿寶嗰首啦。 哦、 好啦，多謝美娟。 多謝曬，多謝曬。 磨呢声声，我都系谂唔到究竟应该用咩成语再贴切啲啊！ 唉，成语学习一，不如你学好啲成语啦。其实好简单啫，一眼观七咪得咯。因为从事保安行业嘅话，唔只要细心，仲要一眼观七，望好多地方先得噶。年轻人，下集再嚟过啦，加油啊！ 仍没然后，旁人都早已领悟透。 谁尚要再静候，来等到最后有没有内疚？何以你若想一秒一秒守，还记得初衷不放手，当每刻信念就全没遗漏，无谓得苦衷的借口。若人明无忧，当有日回首，亦庆幸有命中这个。破空跌倒困惑迷宫，即使逼到我太重伤，偏却也未痛。何时终见证革命成功，背对既定时空，扭转分秒际遇我掌握向前进。谁会望空，唯有转身在黑暗中寻遍星空。时间早一秒一秒走，时间的初衷总要守。